23号星期三嘅骚动音乐。 嗨，强烈季候风信号验证生效。 Real 啊，好大风啊！ 我就谂住讲住讲急口令咁讲啊。 大风到尾啊！ 系啊，咁啊，我哋而家咧六点半钟，我哋将会有呢一个奔波 back to back 嘅环节嘅。 咁啊，可以听下啲咩歌？我哋由小明啊呢一个嘅主人翁啊，每次有咩发生啊？系都系咁啊， 冇错。 系啊，而家都未知会发生。 我都未今日未有头绪啊。 系啊， 啲思绪比较 小明未 慢啊，我今日 未上身系嘛？ 系 到佢上身你 佢未嚟到啊，今日 系啊，小明未到，小明到啊， 未到系啊， 到咗就会知噶。 小明到嗰下就 会 get 到啦， 好多歌出嚟啦。 咁五点半至六点，我哋都会播一啲新嘅派台作品咁啦。咁啊，我想讲咧，寻日就讲咗呢个最后的乐器维修师啦，Last Repair Shop 啦。咁啊，今日又讲另一个音乐相关嘅作品，因为同人睇咗 John and Yoko。都唔系 ，OK。 跟住你话 High School Musical 谂乜放嘅一个系Bob Marley 嗰套电影嘅，系啦。咁其实嗰时知道会有呢套电影，都有兴趣想睇，因为我哋都有介绍个 Reggae 啦。 OK， 系啊系啊，我哋讲好耐， 音乐桑拿已经有讲过啦。咁啊，又会好想睇下，因为嗰时都系主要围绕住呢个即系 音 乐类型去讲啦。咁但系呢个就围绕住呢一 个。 系啦，即 系 legend 啊 ，legend reggae 之父咁样样啦。咁有趣嘅，即系喺好好简短，我谂两个钟头内你会了解到。 短两个钟都好长咯，不过系嘅，即系要去讲晒佢一生的话系好短嘅。 系啊，虽然佢好后生就离开咗啦，即系30零岁嘅人生啦，即系相对于一啲大家睇开啲人物传记电影，可能系会佢嘅。即系佢围绕主要系嗰几年嘅时间嘅，即系讲嘅话，咁即系你亦都唔似 Oppenheimer 咁样，即系讲到由佢即系讲横跨咁多年啦，咁样系啊，咁有趣嘅，咁即系你会了解到佢个人本身嘅故事啦。咁当然通常呢一啲咧，叫做人物传记电影咧，大家都会留意几个点啦。第一就即系个真实性啦，即系究竟同现实世界会唔会即系差好远噶？即系为咗个戏剧效果，会唔会有好多嘅一啲？改动啦，第二就系、究竟就系个主角做得似唔似？即系通常大家正常你都会留意呢啲位噶啦。 即系好似之前嗰套Bohemian Rhapsody 咁样，大家都喺度话哇好似啊，真 系系啊，即系重现翻啲经典嘅场面啊，咁样嗰种啦。咁首先有趣系，其实电影去到最尾嘅时候，即系睇翻啲 credit 咧，会见到有一啲唔同嘅监制啦 ，produced by 边一个啦。其实当中咧就系有。Bob Marley 嘅太太啦 ，Rita Marley， 系啦 ，Rita Marley 啦，同埋有佢嘅小朋友 Siggy Marley， 即系起码你会知道 最亲近嘅 人，佢哋都会有份去即系睇住呢一件事去发生咁样样啦。咁你会令到你会感觉得到，哦，即系嗰件事，即系起码嗰啲嘢嘅 source 啊，嗰样嘢系边度嚟， 真切啲咯， 系啦， 同埋真实性好紧要啊。因为有时如果唔系最亲近嘅人去讲呢啲，可能你多多少少会觉得啊，咁一定系编剧会加咗一啲色彩，加咗一啲自己嘅戏剧性落去啦。咁但系有屋企人就唔同啲咯， 系即系会喺一个过程当中睇住。咁当然其实今日想讲唔系即讲Bob Marley 或者讲 Reggae 呢样，即系我哋之前有讲过啦。再加上如果真系要讲嘅话，当然应该系 都有 有，唔系应该有机会揾本地一啲即系 专业啲， 即系譬如阿鼠咁样，即系本地嘅 Reggae 嘅 icon。我都好想有机会我哋可以请佢上嚟讲 Reggae 呢样嘢啦。咁但系我觉得嗰个得意在嘅就系睇完之后咧，会另外有一个好强烈嘅感觉，就系呢一类型。音樂相關啦嘅電影咧，譬如之前貓王都有出一套啦，咁我覺得呢一種電影係幾有佢嘅存在嘅 meaning 喺度嘅， 即 係雖然係通常一定會有爭議嘅，但係嗰個 point 就係因為我哋。作為譬如我咁樣，我哋唔係生於嗰個年代嘅時候咧，Bob Marley 嘅作品會聽過嘅，譬如 Jamming 啊，係啦，跟住 Jamming 另外一首我唔記得個名字，但係你會識得唱噶， 係 讲咩 woman no money 嗰首啊，我第一噏唔出，对唔住啊， 都好多嘅， 系啦 ，is this love 啊嗰啲，即系好多好出名嘅一啲作品啊， 一时之间噏唔出，系啦，但系一定里边嘅作品你会有听过，咁但系咧嗰个过程系点样样咧？你譬如我哋去认识一个音乐人啦，一个传奇音乐人， 啊，就会揾一啲佢好经典嘅作品听，听咗之后你会知道有呢一件事。 嗯， 但系老实讲，你好难感受到。第一就系、是、哦，你冇可能睇过佢现场嘅演出啦，或者冇好接触到哦 Reggae 嘅文化啦等等。你只系一个好似睇一个 news 咁啊，你知道咗就系咁样啦。同埋你同嗰个音乐嗰、那个歌本身个 connection 未必好强。系啦，因为如果你系生于嗰个年代，你有经历过嗰个空间嘅时候，你会知道哦呢一首歌出现嘅时候，哦你当时听，其实你系一个咩阶段啊？个社会环境系点啊？咁我哋冇呢个 background。通常你睇翻以前转头都系咁，唯一你就可能透过一啲纪录片， 系 一啲嘅新闻 clips 啊等等，你可以有机会睇到啦。咁但系呢一类嘅人物传记，特别系。同音樂相關嘅電影，我覺得那個犀利嘅位置就係，因為你有咗情節，你有咗畫面嘅時候，你為呢一啲嘅歌好似你踢歌咁樣咧， 你解釋到啊， 係同埋你賦予咗一個新嘅連結俾觀眾，即係譬如我而家再聽到 Jamming 呢一首歌，我就會回想翻電影某一個情節哦。系啦，即系我就会 relate 到，同埋你有嗰个画面出咗嚟。 佢嗰阵时系经历啲咁嘅嘢嘅，系咁样嘅原因底下写出嚟嘅。 有时啲歌都系咁样样，譬如摆落去电视剧或者电影都系嘅。我最简单用《倾城》为例，《红眼睛悠悠的看着这孤城》呢首，即系唔系我哋即系长大年代听啦。咁但系当年睇咗《一路向西》之后。而家每次听到《倾城》呢一首歌咧， 我仲喺度谂紧边一套剧咧， 边套电影系就系嗰种寂寞啊！我会好记得嗰套电影起歌嗰一个嘅画面， okay. 而令到哦，我以后听到呢一首歌， 就好有意境啦， 有个联想喺度啊！即系譬如啱啱你讲个例子《波尔玛狂想曲》咁样，哦，嗰首最经典嘅歌啦，哦，我而家一听到嘅时候，因为睇过嗰一套电影，又好似喺嗰个短短两个钟头经历咗个时空，知道嗰首歌点样诞生嘅时候，当我而家再次听到，同我睇套戏之前去听嗰首歌，系多咗好多额外资讯落去，咁变咗你同嗰首歌嗰个连结 多啲咯， 系会强啲。我觉得系呢一类嘅电影的而且确系会令到一啲新嘅观众或者年轻啲接触呢类音乐嘅观众咧，系产生呢一样嘢咯。 同埋会再更加佩服咗呢一啲嘅音乐人嘅，因为你可能好多时候唔知呢啲背景底下，佢写一啲可能好传奇嘅作品，你觉得我咁佢写歌好叻咯，哦佢写词好叻咯。但系到你发现后屘知道，哦原来佢系一个咁样嘅情况底下写呢只歌，或者一个咁样紧扣住当时嘅社会脉络啊，个民生啊各方面嘅情况底下写一首歌，你会觉得哇！即原来一个 legend 之所以为一个 legend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去打入人心，就是写到一些可以为很多不同听众很多乐迷去讲出他们心声的作品，这样即 会多少少这个佩服在这里，我自己觉得是。 因为成为 legend 有时候是很多样东西加在一起，除了本身那个艺术家的才能之外，亦都涉及到是即时地人呢几样嘢噶嘛，咁喺嗰阵时嗰个年代做咗呢一件事，而嗰阵时可能嗰个世界未有呢一样嘢，冇人愿意做呢一样嘢嘅时候，即系譬如邦马尼为例都系一样啊，即系喺嗰个牛买加内乱啲嘅情况之下，佢透过音乐去宣扬和平咁样，即系嗰个感觉好似龙珠啊，早几日讲都系一样啊，即系而家你睇翻可能后嚟已经累近。淨係喺個技術上，或者題材上，或者風格上面， 好多啦， 好多，即係 Reggae 都係你會聽好多，你實會接觸到。但係嗰個第一人或者最早去做呢件事嗰個人，佢咁犀利。如果你而家就咁聽，你會唔係 Reggae 咯？點樣勁咧？但係你要了解曬成個 back story 之後，你就會有多啲嘅一啲端倪咯，即系龙珠系咯，即系呢一类嘅。而家我哋要睇大把，或者甚至乎已经转咗个 trend 啦。但系当年佢就系第一个咁早期做， 同埋好搞笑嘅，即系又调翻转讲咧，就系、是、有时一啲可能神作啦，一啲可能当 Bob Marley 先算啦，即系佢有啲作品，大家一路既有一个固定印象，就系、是、觉得啊，佢呢只歌一定系因为咩原因而写出嚟，真系好犀利。有时你睇翻啲电影，发现。调翻转又系背后嘅原因，可能比你想象中简单嘅。例如有一个很好嘅例子，就系、是、Bob Marley 有一首叫做 No Woman No Cry 系 No Woman No Cry 呢个作品咧， 好多人好多年嚟都係即係將佢象徵咗一個叫做女權運動嘅一個作品啦，覺得啊係為好多女性去發聲嘅咁樣，跟住 find out 翻原來最後呢隻歌嗰個價值嗰個紀念嘅創作係喺邊咧？原來係 Bob Marley 寫俾一個佢細個貧民窟曾經接濟過嘅一個好朋友咁樣，即係從大家所諗嘅象徵意義可能會有少少唔同，但係最後嘅結果帶到俾大家一個meaning， 帶到俾大家一個力量咧，呢個係個結果咧係最後係可以係一樣嘅，但係最初個出發點其實原來係唔同嘅。 即係譬如去到電影當中，我呢一首歌出現嘅場口，原來係講緊即係關乎佢同佢太太之間嘅故事，咁又賦予咗一個新嘅意思俾佢。當你再聽到呢一首歌嘅時候，你會聯想到呢一樣嘢。因为你啱啱讲好得意嘅，即系有啲歌佢写出嚟嘅时候，同后世其他人系一个咩嘅场合，或者赋予到俾佢嘅意义都唔一样嘅。即系仲有，即系譬如一首歌嗰阵时候，我哋讲 disco 为例都系嘅，即系譬如YMCA 呢一首歌，其实佢成为咗gay anthem 啦，即系同志嘅一个好流行嘅一首歌咁样啦。咁你话当初佢写嘅时候，系咪要冲住呢一个嘅角度去？其实未必一样，但系嗰首歌诞生咗之后。跟住点样走向嗰样嘢就已经超越咗本身创作者 佢所谂， 佢所谂或者佢所控制到嘅嗰个范畴咯，系啊，即系成日讲嗰啲咩歌有歌魂嗰样，可能就系讲紧呢一种， 佢个名水就系咁咯， 系啊，即系就系你要喺嗰个时空、嗰个世界、嗰个年代、嗰个背景之下出现咧，佢就所有嘢加埋一齐。先至出現呢個效果， 所以都有趣嘅。有時睇呢啲傳記電影啦，即係可能會反而打破翻你一啲好有固定、好死板嘅一啲印象，帶翻一啲新嘅觀點、新嘅角度俾你去睇都未定。不過即係呢一樣嘢，我覺得多多少少會都有助去了解翻好多唔同藝術創作啊，好多。作品點解之所以可以流芳百世呢，你可以知多少故仔，咁我覺得呢個係幾有趣嘅。 係咁，但係都係，但係嗰個宣揚嘅意識都係一樣，即係講愛咯，愛與和平呢、這個就無論邊一個年代、邊個時空、邊個地方、國家、地區，都係講緊呢一樣嘢嘅。 Little love in every day， 恬靜中彰顯細膩。为这沉上的运气，我飞越地球另一边，几次追失后，又发现走到原点。In my little love, in your little love, we will find our way.从天空到静悄街角，我再次看到每点真。从梳化到咖啡香，记载了每次快慰与黑暗。从恋痛恋爱，直至洞察入微，一呼一吸不忘记和谁的曾经，回忆零星压力中拼掉。若浓若淡，我明白。这沉上的运气，我飞越地球另一边，几次聚散后，幸福都不过如此。In my little love, in your little love, we will find our way。从知己温馨的短信，到老拍档赞我勇敢。从陌生者的会心一笑，到得到小猫信任。从大致的礼物到简单心意，到开始珍惜念记。从微小痕迹看到奇迹，已经足够了。好奇让我重拾力气，用以为。 个新闻之前听过 Jocelyn 的 Little Lov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预算案提出楼市全面设立，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相关印花税条例草案。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目前市场环境和房屋供求的平衡已经明显改善，数据显示短期炒卖活动、外来需求和投资需求持续处于低水平。他说供应方面预计未来三至四年一手私人住宅供应量仍然会维持高水平，去年十二月底最新数字大约是109,000个单位，反映私人市场供应稳定。何永贤说，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情况，采取适当措施回应市场变化。其中条例草案中保留有关税项的框架和相关条文，日后有需要的时候，政府可以及时调整税率，恢复需求管理措施。警方和卫生署采取针对无牌牙医的行动，搜查两间位于丽景贤丽苑的楼上无牌牙医诊所，拉了两个70岁的男子。警方说，相信这两间无牌牙医诊所里面有人假冒牙医，帮顾客进行一系列牙齿疗程，包括补牙、倒牙根和洗牙等程序。被捕的两个男子涉嫌未经注册而以牙医身份执业和管有第一部毒药。警方说两个人是两间无牌诊所的负责人。警方较早前接获情报，说有无牌牙医在丽景一带营运，今日中午派出卧底警员乔装顾客到两个单位搜证，其后持搜查令搜查，发现大量牙医工具、牙科仪器和受管制药物等。今年是文学泰斗查良镛，亦即是金庸的百年诞辰，康文署将会举办相关展览和活动。康文署署长刘明光说，金庸创作了15部武侠小说，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在全球售出超过1亿本作品，全部脍炙人口。署方透过展览和活动向金庸致敬。他说今个星期五是金庸的100岁农历生日，当日会举办第一项活动，由金庸屋企人捐出的金庸半身像会在香港文化博物馆金庸馆内长期展出。今个星期六起至十月七日，将会展出金庸其中五部武侠小说，一共22个人物雕塑，包括郭靖、黄蓉、张无忌和小龙女等。而在中环爱丁堡广场星期五起亦都会举办展览，展出其中10个小说人物雕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多云，周末至星期一渐转潮湿有雾，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天气较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73%，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喺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另外，较早前由于有人喺危险位置，泰安街去耀兴道方向近西湾河体育馆，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紧噶。咁城门隧道出翻荃湾方向，隧道管内嘅坏车已经清理咗噶啦，龙尾仲消化紧，而家出荃湾方向一带都系仍然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收费广场，私隧翻沙田方向龙尾喺油站。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近理工大学车多，龙尾喺芜湖街。新界区屯门公路入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喺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龙尾而家喺海皇路。跟住提翻你啦，尖沙咀加兰围有水管紧急。

能出动未出动未心动未出动未 巢穴里闷到死一窝蜂出嘅上上上 R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udab In the game， 试过你爱的，被礼遇一啖，碰到我要的，但没有方法放弃找心理治疗，等那治疗太慢，就系路换高山。有意见的总有些，说再见的都有些。 浮现在熟悉的眼前，是词语，是情节，是陶醉的诗，眉目互动都仿似是未知。 听咗两首作品，包括有 Jin Lee 嘅 Diff 同埋陈卓妍 Lost at First Sight。 张曼芝过电。 好啦，啲快歌听到咁上下，留翻少少俾你啦 ，tune 翻慢少少嘅节奏，啱翻我嘅心情先。 重复去改，难改写我，古怪暗沉，怪我天生自废止。想勾起你的笑脸，即使我在褪色花光心明白亦盼你会爱上我努力，但是现实如何积极怎配合形状也错掉，不要说穿你始终只喜欢可爱女生，我缺点戒不掉，惯了配角的气氛， 是你的形状。 并无什么最后讯息，你没回复我，但承受失恋要何？情感难再突破，但我怎意料陪伴令好感变弱，女你在旁长期受委屈退让，绝配吗？全是妄想，被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沉伤，没法牵手遇上，牵手前途竟不顺畅，恨我蠢太没智商，没看穿你在暗想，

是啊，芬神，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学习的地方的。最近他都被大家称为老师，人称 By Jack 老师。有他生日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天空的远岸》。 这悲伤的歌过了数天，却不懂怎么讲再见。想起当初轻吻你的脸，却不懂怎么改变。无数辗转到夜幕已逝的神无形，不敢相随，悠悠长夜里想不透，只可以朦胧地入睡。是日光忘掉爱，沉没到天空的远岸。 寒夜里还刺骨，还痛我。从爱的像是一串可会白流，还要等到那天白昼。天空只得那月与光，倒影映出了海面上 派台作品，亦都邀请到 Collar 嘅成员 Winka 合唱。呢个 Byjack 嘅《天空的远岸》，进入呢个黑夜嘅空间，对黑夜有无限嘅想象。对你嚟讲，天黑啦，夜晚系一件点嘅事咧？令你精神呢？令你厌倦呢？定係令你沉迷呢？ 听讲你说可以去床上，我一个空虚孤单发觉夜漫长。 怎么你会想死咁寄养，能陪伴着你静静找方向，能陪伴着你默默等天亮。 谈着谈着切痛， 其实仍然奋勇， 躺在床上笑我 太冲动，就坐下吧放轻松。 耳目不通， 默像根本累痛，如若我也曾心痛，有我们一起试试放纵。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谁和谁经历同一样，前程不堪设想，却不过是一样目对象，在恶梦仍长祈求能一路同想象。 上推翻，痛苦晚上。 我这次被最爱背叛，过两秒转身走，不甘心都跌咗路旁喊十三就。 这次我会扶你上坡，再去买支酒。辅导中慢慢饮，慢慢等泪流。 为何无人要我？ 相信问候太错。 为何尽是挫折 自卑堕？现在就为你哼歌。 道别的歌， 念及当初激傻。如若我也曾听过，有我们一起再去试过。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谁和谁经历同一样？情情不肯自伤，却不过是一样没对象，像落梦影像，祈求能一路同想象，还能一起忍受对方痛苦难想。相遇在你的晚上，空港的对岸跨不了，能不能看你我来疗伤， 逃不了的愿望， 书写新篇章， 实现你的想象。 虽然 in a part ways， Never fall in line， cause 想念不会后退。 Stop looking around， 辽阔的伤，你的彼端， Better get over it， cause 他不懂你把 妹。 有两位朋友啊，女声嘅系由淘淘黄希淘，男声方面有 Ash 卢信友，有佢哋最新嘅派台作品叫做《我一个空虚孤单》，发觉夜漫长。 很衷心的我想问，为何幻想渐渐过分，任道德规则共生，还是我叫我憎恨，怎的心伸展出少少规码，等那触碰壁枕，依然可以吻痕，败位之间这个 没有心绝透，人客的怀抱该糊涂。 佢系新人 Irene 林千莹，歌名叫做 Let Go。深夜都唔一定净系好 dark 好 deep， 都可以好 sexy， 就好似呢首歌所表达嘅意境。佢话做呢首歌希望有啲曳嘅感觉。 家中的声音鞭策我，家中的空气刺激我，如何多一次咁快乐，如何多一晚到天光，如何能令你满足自我需要苦干地老天荒。怎可以变了功课，没办法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心里清楚，但没办法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埋头苦干，如何装一切美满地过，如何装一晚到天光，这么可不可以地老天荒。几多心机先算最爱，原来能令我会感到做功课做功课。学习做到什么，学习办到什么，为着习惯为着欲望，也许通通都归于一步，然后全力投放，担心不够力说谎，而能力再多次，最多肯去搏满分，几多岁都要学边一次真的叫快乐，几多岁都要学边一次真的想成人花。 听日有肥仔排台，仲有叫 Homework， 一首好千禧年代 R&B 风格嘅一个作品，陶喆都系肥仔自己好中意嘅一类风格。 穿梭于深宵窄巷，迷失在闹市中，乱狂的都失了重。想一起出走，暗夜寻光害，夜太急，路太短，一想你都动容，突然是爱。 钟翻工手脚夹阵，一出列冇晒精神。点解要咁？我怎么竟一直罚我担当苦恼研究生？ 其实我哋撒野当出品，奇怪可当酒饮。天色灰了就尽情喜欢黑暗，我的感最吸引，人世不要有指引。我向奔跑，是谁换来快感？紧急应变同心法，心态换转开心可以拣。打一关跌一番，放肆当作习惯，枷锁几个就地掉烂，不见不散，快慰不用梦幻。打开赌就收翻，我要炸掉大脑，只想讲玩。别再拖，错过已太多，今晚一敲堂，渴求紧急出口一个。发觉像错咗，都不想错。转再转身，人类太难，冇你咁好气，唔理点去收尾，一心想改变，让别尽力妒忌，陪我玩到喘气，我先最有骨气，对心可挥霍，自由放飞，紧急应变同心法，心态换转开心可以拣，那一关一番，放肆当做习惯，枷锁几个就地掉烂。 首作品包括有 Wiz 嘅 Until Thinking Of 同埋 Pandora 呢首新歌，叫做《紧急应变逃生法》。 音乐说一期一会， 我系 J 风冯允谦啊， 有我 Gigi 严明熙， 有我 MC 张念符， 有我云浩影， 有我哋 Lonely Talk。 唔使争，慢慢嚟啊！逢星期一至五晚12点喺音乐说嘅节目时间内，有我艾力，仲会请嚟唔同嘅歌手、音乐人。同你透过歌曲诉说佢哋嘅心底话，喂，有咩想话俾我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相关法案委员会完成逐条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听朝委员会再开会审议由政府提出的修正案。法案委员会主席廖长江下午宣布已经完成逐项审议的程序，并且得到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的确认。政府會將審議過程中所得的意見提出修正案，由法案委員會審議，完成工作之後會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再排期在立法會大會恢復二讀辯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自從預算案宣布樓市全面設立之後，樓市轉為平穩，交投量亦都增加，一些在辣椒期間抑制的購買力釋放了，再加上金管局修訂宏觀審慎監管措施，減輕了供樓人士的負擔，置業人士貸款和入市都比較方便。由於多了單位轉手，供應量亦都增加，對於新買樓的人士多了選擇。 陳茂波出席香港專業聯盟的午餐會的時候又說，期望兩三年之後可以恢復公共財政收支平衡。他回應提問的時候說，政府內部不斷檢視本港稅制，首要考慮國際競爭力，這一方面不能夠蝕張，但是不用太超前，否則會趕客。河北廊坊一间路边商铺怀疑泄漏燃气引起爆炸起火，导致一栋四层高的建筑物坍塌。事故造成两个人死亡，26人受伤，14人留医，当中两个人重伤，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事发在朝早接近8点，位于三河市燕郊镇迎宾路同学院大街交界附近，路边一间炸鸡店爆炸起火。央视报道，一栋四层建筑爆炸之后坍塌，现场画面显示附近建筑的玻璃被震碎，路面多架汽车受损，爆炸建筑对面的楼宇亦都有不同程度的损毁。网上片段显示建筑物起火燃烧，冒出明火和浓烟，当局说基本确定是燃气泄漏造成爆炸。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多云，周末至下星期一渐转潮湿有雾，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天气较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尖沙咀嘅嘉兰围有水管急收，全线封闭咗，揸车朋友经过啦，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另外，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慢线系有工程噶，而家近住马湾至到吸水门一段系车多。青屿干线的下层行车道咧系开放紧噶，至到晚上7点。隧道方面，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隧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的龙尾就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啦，主要就系转去跑马地噶，龙尾系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控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新华十道上桥位，后些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比较繁忙，排到去界限街桥面。龙翔道西行荃湾和上狮隧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繁忙，龙尾汇丰总行。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道是车多，龙尾去到定富街。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近油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消失的风手》， 饰演主角刑警魏国平的张译，原来仲参与咗好多拍摄构思工作。其中一场垃圾场揾线索的戏份，就是他临场提议加只鸡飞入镜，结果令画面成为一时经典。 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免费的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1-800-222咨询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 告发佢，再搏错佢，咪贪一些小便宜。 警方防骗热线1-800-222。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香港电台联合制作《我们的基本法》， 以生动有趣的卡通动画作为引子，讲述在基本法之下不同背景的香港人怎样扎根发展。 猫头鹰博士深入浅出演绎相关条文。 基本法保障了香港的经济得到行稳发展。 今个星期的嘉宾是巴基斯坦裔中文老师毕轩娜和印度裔商人父子布塔。 我们的基本法 逢星期二、四上午10:55，港台电视31。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彭俊、 小丑跟疯子怎样练成，无需掌声，只要博人们的一点笑声。 Benny、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等到9:08，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卖飞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次嘅系佢嘅命运主宰喺两位电台 DJ 嘅手上， 佢奔神， 佢波城， 每次都会轮流拣歌， 延续小明嘅生命， 决定小明嘅命运。 欢迎嚟到 奔波 back to back back back back。 今日6:30之后啊，奔波 back to back 啊，哇咩啊， 紧张啊， 紧张刺激又好玩嘅游戏， 就是、去到我哋头先呢个新闻同埋交通消息嘅时候啊，我都仍然苦恼紧啊，所以今日小明嘅命运咧，我话俾你听， 交俾 啦，交俾波星去决定， 你都有份嘅，唔系净系我嘅， 系咁啊，万事起头难啊嘛， 系 咪啊，啱啱啊， 系 啊，真系，所以今日咧，我哋继续会玩呢个游戏啦，就奔波 back to back 咧，同波星轮流一人拣一首歌咧，去讲述一个关于小明嘅故事同埋佢遭遇嘅， 系啊，准备好啦嘛， 准备好噶咯， 我问我啫嘛，唔系问你啊。 我答我自己啫嘛，我都唔系答你啊。 我问我自己， 我做自己心理预备啫嘛。 波成啊，你准备好未啊？我准备好啦。 芬臣，你 O 唔 OK 啊？ 冇人问你啊，冇人问你掹咗你支咪先。冇人问你啊。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奔波 back to back。喺啱啱嘅星期一。看完这个奥斯卡电影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之后，小明突然之间出几条筋，又好想找回一些收藏在家里很久的电影出来看。 虽然他平时很多愁善感，但其实小明最喜欢看的是一些科幻的电影。其实他小小个都有想过想做小太空人的。 My God, it's full of stars. 翻嚟有陈奕迅嘅《2001太空漫游》啊，对于小明嚟讲，影响得佢最深嘅一套科幻电影咧，就系呢一个嘅《2001太空漫游》，就系由 Stanley Kubrick 所执导嘅。不过去到后嚟 ，Stanley Kubrick 嘅电影慢慢睇多咗啦，睇晒啦，仲有啲咩科幻电影可以睇咧？佢发现影响佢人生好深嘅另一位导演就是 Ridley Scott， 看他的異形啦，看他的很多不同电影都是跟外星有关的。 亂馬戲下世紀不唱 K 不是話你依家波陣有兩地 By the way 有轉機想換變戲 你。火星发地雨问，神话要决定你。火星伟大雨问，全大脑入 FB， 和好开心 XDD， So are you kidding me？ 听到张其聪的火星文，就是因为小明对于太空宇宙的迷恋不单止是电影作品，而音乐的作品相关的 MV， 但凡牵涉到宇宙太空他都很喜欢，他都留意。 发射这座青春火箭，想服用信念去充电，撇下老掉了的经验，奇遇便发现，太阳晴朗天，高烧困倦我一切，无论宇宙压力都将我压低，轻轻思想惯性复制，无论笑像气润我想法滑稽，豁豁出去，且漫无边际，我要探索一个星系，令个定律去将盛世太封闭，为何人人顺从编制，我要打破规例，算有另类派系。要是只下了多一片，沿路遇陨石会识别，背着喷射器的火焰，燃亮着气焰，占领太阳才算最光明。 照见我门前尽片，干烧滚了我一切，无论宇宙压力都将我压低，推翻思想惯性复制，无论笑像戏让我想法滑稽，豁豁出去，这晚无边际，我要探索一个星系，定个定律去象征世态，太封闭，为何人人顺从编制，我要打破规例，设立另类派系。 嚟有天堂了嘅登陆太阳，后尾小明喺度谂，到底点解自己会中意呢啲嘅科幻电影嘅咧？佢发现嗰种探索未知，嗰种冒险精神，正正系佢好向往啊！ 世界多危险，爱有我站在你身边，爱保护你。 带嚟有方大同嘅危险世界。小明谂起啊，好快喺下星期有一套科幻嘅剧集即将要上架，佢非常之期待。今日时间差唔多，听日同一时间苏动音乐再见啦，拜拜。